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日，农历11月1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围绕深化接诉急办、办好民生实事调研检查时强调，牢记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政，在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中增强群众获得感。 本市探索一抓三保五强化就业工作模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就业新格局。 第八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启动，免费发放20000张体验券。 朝阳区明年计划新增各类学位4980个，成立北京中学教育集团。 石景山区北新安棚改居民明年全都实现回迁。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开诊，可以容纳日门诊量4000人次。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书记蔡奇昨天围绕深化接诉急办、办好民生实事调研检查，他强调，超大城市治理是从办好一件件市民诉求和民生实事做起的，要牢记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以接诉急办工作条例实施为新起点，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继续深化接诉急办改革，推进主动治理，在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中增强群众获得感。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一同调研检查。龙潭街道光明楼17号简易楼是东城区第一个危旧楼房改建试点项目，被列为本市今年重要民生实事之一。市领导查看工程进度和公共服务配套等情况。蔡奇叮嘱，老旧小区改造是重要的民生实事，要以保障群众安全为出发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让市民群众生活更安全、方便、舒心。市政务服务中心已经完成综合窗口2.0改革，实现受理、审批、办结一站式服务。市领导详细询问市民意见建议，查看延时服务窗口等业务办理情况。蔡奇指出，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用解决问题实效检验为民服务成效。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是全市接诉急办主平台。蔡奇说，要继续推进专业化、规范化运行，让接诉、派单、办理等各环节更精准高效。蔡奇在调研检查中强调，接诉急办是坚持人民立场，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生动改革实践。接诉急办工作条例的出台实施，标志着接诉急办进入法治化发展轨道。要按照条例赋予的权限和职责，把接诉急办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认真办好群众身边的事。要继续深化接诉急办改革，接要及时，派要精准，办在一线，评要科学，要对照7有5性，用好民生大数据，精准感知社情民意，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的有效路径。要优化考评机制，科学设定考评指标，调动和保护基层干部积极性。办好民生实事，就是以解决市民诉求为核心，还要进一步引导各类社会主体和市民群众积极参与其中，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委组织部、市政务服务局等部门联合举办的接诉急办改革实践展昨天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展出。一个个案例故事，一面面群众锦旗，一张张市民笑脸，接诉急办改革3年来群众的获得感和认同感都可以在接诉急办改革实践展中找到印证。本次展览将持续到明年6月30号，明天起云展览也将在市政府门户网站首都之窗上线。 市人力社保局近日介绍，今年以来 本是探索一抓三保五强化就业工作模式，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力量，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就业新格局，推动首都就业向高质量迈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北京公交集团作为公共服务部门，共有员工9.22万人，不仅要承担像冬奥这种重大活动服务保障，还要在疫情爆发期间始终坚守在一线，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北京公交集团人力资源部经理高原说，北京市大力支持企业以训兴业，搭建职业技能培训管理服务平台，既帮助企业减轻成本，又稳定了就业岗位。 我们借助技能提升的管理平台呢，职工呢都是采取这种碎片化的形式学习，也不耽误工作呢，还能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大约呢有7万多名职工呢都已经参加这个线上的培训，大概能获得9300多万的资金的一个补贴。通过我们培训，今年的诉求量比去年下降了7%左右。 今年全市已累计培训93万人次，补贴资金9.57亿元，同时保障重点群体就业，保障中小微企业发展，保障创新创业作为稳保就业的基础。政府也加大了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开展全链条创业服务，帮扶初创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石志敏的优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2019年，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品牌包装、包装设计等一站式服务。石志敏回忆， 能保局的政策还是挺多的，最早的一次是参加了能保局的创业大赛，创业专家给我们做指导，我们大学生创业嘛，这个群体是他们特别关心和关照的，所以他们从这个政策上，保险啊，能够让我们拿到补贴，这是实实在在，我们还是挺心软的。 由于石志敏是外地户籍，无法享受北京市创业担保贷款相关政策，扩大生产经营的资金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今年，本市对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进行了调整升级，取消了贷款对象户籍限制，让在京创业人员享受同城同待遇。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就业服务专员王佐说：“ 咱们企业有什么诉求？有什么需求能够很快的反映到我们人力社保局，根据他的困难，我们提供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今年9月份呢，石志敏的优包公司也是拿到了北京市的创业担保贷款50万元，也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困难。 今年截至10月底，全市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3亿元，同比增长667.44%，创历史最高。人力社保局、财政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多项举措，北京市累计核准发放补贴资金70.91亿元。惠及823.2万人次。 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报道。第八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昨天在北京石京龙滑雪场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到明年4月，覆盖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时间。本届冰雪季系列活动包括冬季运动趣味体验、滑雪公益体验课、青少年优系列滑雪冠军赛等板块，将广泛开展冰雪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提升冰雪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本届活动将有不少于20000张冰雪体验券，通过线上冰雪知识答题等方式向市民免费发放，市民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健身会等途径领取。据介绍，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开始于申办冬奥会之年，前7届活动共有2646万人次参与。 延庆区昨天举行两会新闻通气会，会上发布了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赛事服务工作筹办的最新进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冬奥的脚步愈加临近，据延庆赛区赛事综合保障组联络办公室主任、区商务局局长刘涛介绍，针对截至到本月17号，来自延庆赛区2个竞赛场馆、4个非竞赛场馆及相关团队的运动员及随队官员等各类涉奥人员1.6万人的住宿就餐需求，目前延庆已确定包括冬奥村在内的35个住宿点位及39个餐饮保障点位。 目前，场馆餐饮服务商健康集团和涉奥接待酒店集中住宿点正在开展食材采购、疫情防控等工作，其中健康集配中心已准备就绪，可随时开展就餐服务。在住宿管理方面，我区已成立保障小组29个，目前已进驻酒店进行深度融合对接。 据延庆赛区交通保障组联络办公室主任、延庆区交通局局长李明海介绍，根据职责分工，延庆交通保障组将提供310辆赛时服务保障车辆，为9545名工作人员、含志愿者和每场次400名观众提供点对点交通运输服务。 为更好地实现赛时交通指挥调度、扁平化管理， 冬奥指挥中心延庆分中心建设已迁入版权服务区，目前建设已完成，实现了与冬奥组委交通部、市交通委、高铁站等信息共享，为常态化运行的指挥调度、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冬奥世园等大事的带动下，过去五年延庆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累计近1000亿元，按现价计算较前五年预计增长60.4%，百姓福祉也不断增进。据延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臧文柱透露，延庆提前一年完成了5年10万人的大培训任务。 我们针对冬奥会超前对接深挖冰雪岗位，对标冬奥服务标准，开展滑雪教练员、教冰师等冰雪技能培训6508人次，外围服务保障培训3.7万人次，7322人次取得了职业技能证书，促进1400人吃上了冰雪饭。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朝阳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崔小浩昨天在朝阳区两会记者见面会上表示，朝阳区计划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实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左右。崔小浩表示，朝阳区将在2022年以首善标准完成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服务保障任务，推动两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以数字化引领产业升级，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同时，加快农村城市化步伐，纵深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朝阳区两会昨天举行民生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养老服务、教育、医疗、老旧小区改造等多项涉及民生领域的新举措。明年，朝阳区将新增500张养老床位，多家新医院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朝阳区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建设目前已覆盖了全区43个街乡，参与提供床位的服务机构达到79家，共为5.4万老人安装了一键呼养老服务终端。朝阳区民政局副书记赵红玉告诉记者， 2022年的新增家庭照护床位不少于500张，继续保障4.6万基本服务对象的4项基本需求，比如说巡视、探访、理发、个人保洁，还有养老过分。2022年我们新增不少于5处的养老餐桌。 2022年朝阳区将完成15个老旧小区的综合整治，加装电梯完工170部。北京首个危旧楼房改建试点项目光华里5号楼和6号楼将在明年2月完工入住。危旧楼房改建试点项目劲松一区114号楼将在2023年重建完成。朝阳区住建委副主任王国庆表示，明年老旧小区改造将着眼于3个方面。 基础类改造呢，这个楼本体啊、安全呀、节能保温这几部分，完善类呢，主要还是在基础类基础上呢进行一些提高。提升类主要是根据群众的意愿，对一些环境啊再提高的一些改造。 医疗方面，2022年朝阳将实现43个街乡的急救站点全覆盖。朝阳区卫健委副主任肖志峰告诉记者，多家新医院的建设目前也在有序推进中， 加快5环以外的大型医疗机构的建设。目前呢，朝阳医院东院区、安贞医院的东方医院已经完成了前期的工程的封顶，进入加快的内部的装修和设备的引进，争取在2023年以后能够逐步投入使用。区属这一块呢，我们明年还将妇幼保健院的北院区全面投入使用。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还从朝阳区两会上了解到，明年朝阳区将新增各类学位4980个，包括学前学位2780个、义务教育学位1200个、高中学位1000个，成立北京中学教育集团，加快北京中学东坝北校区建设，还将引入重点中学北京市11学校，同时实施科技赋能、家校协作等7项双减举措。十四五期间，朝阳区将继续发展普及、普惠、安全、优质的学前教育，新增学前教育学位12000个，适龄儿童入园率保持在9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0%。同时，新建改扩建19所中小学，增加学位21000个。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石景山区两会上了解到，石景山区北新安棚户区改造 A 区、B 区相关地块3735套安置房，计划明年年底前全都交付使用。这也意味着北新安棚改居民明年都将实现回迁。 十三五期间，石景山区重点推动并实施了西黄村、北新安、衙门口、广宁村四个棚户区改造项目，累计改造范围四平方公里，建设回迁安置房将近两万套，改善一万五千户居民的生活环境。明年，石景山区将加快推进北新安安置房和在施棚改项目周边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黄庄村棚改项目落地。未来五年，石景山区还将建设住房大约358万平方米，解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坐落在通州区火线镇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昨天正式开诊，建筑面积119000平方米，一期床位800张，可以容纳日门诊量4000人次，未来将打造国家创伤医学中心以及妇儿肿瘤医学中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上午11:30，一架救援直升机稳稳地落在新开诊的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西南侧的停机坪上，航空转运的病人5分钟就能推进急诊室。作为国家创伤医学中心，未来这里将打造空地一体、覆盖京津冀全境500公里半径圈的创伤救治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姜保国说：“ 通州院区这个地理位置，周边3条高速公路，转诊过来的多发伤病人转到这里会非常便捷。另外一个，空中转运在5环之内几乎难以操作，但是通州院区这个地理位置非常方便，这个时间开展就是做一个冬奥保障的一个储备，所以国家创伤医学中心的临床救治任务将来大范围的集中在通州院区。” 开诊第一天早上，不到2小时，急诊就收治了13位患者。记者在现场看到，与普通医院急诊科的配置不同，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的创伤急诊急救中心具备独立的创伤复苏单元、创伤病房、创伤重症监护病房，有完善的组织架构和相关专业的固定医务人员。 院前转诊的办公区我就在通州院区，这是我们实现了一个院前院内无缝的链接，患者到了急诊创伤中心是零时间等待，因为他来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伤情评估，比如说他生命体征是什么，所以我们事先都准备好抢救设备、抢救团队，病人一到马上实施抢救。 为了服务周边居民，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还建立了妇儿医学中心和肿瘤医学中心。 综合治疗的概念就是各种肿瘤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化疗，比如很多外科的肿瘤它又占了外科的病房，要进行化疗，影响要开刀的、要手术那些肿瘤病人的入住，所以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个综合的资源给提炼出来，挪到通州。 通州院区开诊后，与西直门老院区将实现同质化管理，同学科并行。姜保国院长说：“ 比如说骨科那边的骨科和这边的骨科都是同样的学科，我离哪个医院近，我就挂哪个医院的骨科，都是同样一套专家。而且我们真正还会根据通州院区这个百姓的需求，来增减相关的门诊。”把西直门院区的专家调到这边。 目前有3种挂号方式，手机 APP 可以挂8天内的号源，医院的自助机可以挂4天内的号源，同时还可以拨打114电话预约。 平谷区昨天举办2021中国平谷农业中关村数字经济论坛，现场发布沃德188、沃德158肉鸡新品种。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鸡，值得为它的诞生专程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我国是美食大国，光是鸡就有小白鸡、黄羽肉鸡、白羽肉鸡和蛋鸡四类，其中占我国吃鸡市场近50%的白羽肉鸡种源长期100%依赖进口。就在不久前的12月3号，农业农村部发布18个畜禽新品种配套系，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通过，颁发了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其中北京市华都玉口禽业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大学和斯马特北京食品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的沃德158、沃德188名列其中，这标志着我国肉鸡市场拥有了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新品种。中国农业大学蒋奇教授、世界家禽协会主席杨宁说：“ 因为现在大家强调的比较多是卡脖子，种业的领域里头，其实我们还不是脖子问题，我们是缺脑袋。我们以前呢，就是在整个这个繁育体系的最顶端，是依靠国外的，就是种源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实现了这样一个新品种的培育呢，就真正做到品种的自主可控，我们可以把核心的种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 生物育种的时间相当长，沃德188的诞生就用了整整10年，从育种流程、方案制定都要重新建立和摸索。而生物产品是动态的，杨宁说育种也是逆水行舟，一定要考虑未来5到10年的需求。 我们188呢，现在是我们第一步做到进口替代，就是我们以前都是跟跑追它，但现在我并跑不上肉的质量、安全性，让大家更放心的吃鸡，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玉口禽业是平谷农业中关村的核心企业。近年来，平谷区加速布局猪、牛、鸡、鸭四大畜禽种业结构，打造了政府、科研机构与企业合力的金三角模式。玉口禽业党委书记周宝贵说：“ 种业实际上是国际竞争的，因为玉口禽业握的股份是农业中关村的核心企业，所以说在这里边呢，我们也要依靠这样的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平台，依靠我们的政产学研金三角这种模式。”发挥我们重要的作用，今后呢，一定还要在生物技术方面，主要在肉鸡和蛋鸡的育种、研发、推广领域，取得我们中国的主导权和控制权，实现我们的吃蛋自由、吃鸡自由。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2021年中国罕见病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国家医疗保障局连续四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累计将507种新药、好药纳入目录。截至目前，国内共有60多种罕见病用药获批上市，其中40多种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涉及25种疾病。 昌平区通过举办农副产品展销会、农副产品进机关、进企业、设置门店专柜等形式，不断拓展外地帮扶地区农副产品销售渠道。今年以来，昌平区已经销售结对帮扶地区农副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等大约3亿4000万元，惠及当地1000多农户。 第一个全国青少年低碳教育基地日前在北京学校挂牌成立。基地将开展面向青少年的低碳公益科普课程，趣味性传播低碳基础知识，帮助学生养成低碳习惯，让每个学生都成为低碳小达人。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峰、谭燕杰，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5.8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居民质疑小区引入停车管理公司反而乱象丛生，这个旧改小区停车难题该如何破局？ 那您交1800进来做事，您自己找上车位，爱有没有？1800，我现在就是买一张回家门票。 市民手机号反复被标注为家政公司，而且取消困难，专家建议打通平台建立机制。 他就是我把这两家公司消除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又被另外的两家给我标记上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丰台区马家铺西里第3社区的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引入了停车管理公司后，不但没有解决小区停车难的问题，反而导致了一系列矛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马家铺西里第3社区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共有11个产权单位，13栋楼，近1200住户。居民们告诉记者，小区常住车辆约有200多，停车位约有170个。为了解决小区停车问题，2021年3月，居委会和居民进行了一次有关老旧小区改造和停车管理的意见讨论。居民们告诉记者，绑定讨论之后不久，停车管理公司很快就入驻了。但是居民们说，停车管理公司的入驻并没有使停车难问题有所改善， 就是交了钱的以后车停不了，以后就开始占车位。 居民们表示，加强停车管理是应该的，但前提一是要增加车位数量，二是确定固定车位，确保缴费居民有地儿停车。记者致电马家铺街道办事处宣传科，提出希望进行电话采访。工作人员表示，发函后会向上级单位报备。记者随后向马家铺街道办事处发函，在等待马家铺街道办回复的同时，记者咨询了小区停车场的经营单位北京静态交通丰台公司。工作人员称，